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在新年的祝宴上，皇帝莱因哈特正式公布迎娶西达马林伯爵小姐为皇妃。 皇妃万岁！ 皇妃西达万岁！ 皇妃西达万岁！ 皇妃西达万岁！ 敬皇帝、皇妃，干杯！ 干杯！ 充满在夜晚庭园的欢喜气氛，在得知西达的预产期定在6月的时候，整个气氛沸腾到了顶点。 敬皇太子殿下，干杯！ 什么？应该是敬美丽的公主殿下才对。 不管是王子还是公主，都是可喜可贺的事啊。总之去年一年实在是多事多难纷纷扰扰的一年，希望今年会是一个安泰和平幸福的一年。 皇帝陛下的婚约 是一切吉祥事情的开头，象征着这一年是个和平繁荣的一年。 而且陛下的病最近好像也好很多了，如果皇太子再诞生的话，罗格兰王朝也就安泰了。 是啊， 不管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一定啊都是个美丽聪明的皇子。哎呦，真的好期待看到他呀。 关于皇帝莱因哈特和西达的婚事，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那是因为西达的父亲马林伯爵弗兰兹为人温和，所以不至于招来人们的反感，这也是原因吧。马林伯爵向莱因哈特提出辞退国务大臣一职，是1月3号的事情。莱因哈特了解马林伯爵提出辞呈真正的用意，但是总不能在没有继任人选之下就让马林伯爵辞职。于是莱因哈特表示，暂时还是请马林伯爵担任国务大臣一职，使得马林伯爵没有沉浸于嫁女儿的感伤之中。于是马林府的老总管汉斯跟他的妻子开始张罗西达结婚的大小事宜。 你怎么了？ 小西达小姐现在终于要结婚了，而且她还是皇帝陛下的皇妃呢。 我知道你现在感触很多，不过你该去参加下一个会谈了。 哎呦，我的天哪，从发表到举行婚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太匆促了吧。 这也没办法呀，小姐已经怀孕了嘛。 不过说真的，皇帝那个人的手脚也真是蛮快的。 老公。 嗯。哦哦。 我的天哪，家里有个孩子还真的是很热闹。难道艾森娜的家里也是这种感觉吗？不对，怎么都没有办法想象。 不哭不哭啊。 艾芬娜，你觉得我有办法当个政治家吗？ 老公，老实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不过，我觉得你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而这是身为一个政治家非常重要的特质。 啊，你这样夸奖我，我真的很高兴。不过，光靠正大光明是没有办法统治国家的。 统治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马林伯爵。 是啊，马林伯爵辞去国务大臣的职位之后，推荐元帅您出任国务大臣一职。啊，元帅，如果您不接受这个职位的话，那么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很可能就会坐上国务大臣这个宝座。这么一来的话， 可是我一直极力想离政治远一点，希望永远可以当一个纯粹的军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好像越来越不可能了。 从皇帝莱因哈特正式决定册立西达为皇妃之后，宫内省跟司法省之间进行着各种的讨论。主要的是，皇妃这个地位单纯只是皇帝的配偶而已，或者是帝国的共同统治者，是否同样拥有继承地位的继承权。如果单就西达来说，她是一位共同统治者是已经既定的事实。她是一位聪慧女性，能力还有见识都让莱因哈特非常佩服，非常有资格成为一位共同统治者。但是将来的皇妃会怎么样呢？如果将来有一位没有任何才能的女性当上皇妃，干涉国政，给国家带来混乱，这种危险性也是有的。所以是不是应该限制皇妃的发言权呢？现场议论百出，无法得出一个结论。这如果看在共和主义者眼里，这种议论大概只会成为冷笑的对象，因为以血统来继承最高权力本身就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更何况如果皇帝比皇妃来得更无能、堕弱、愚劣的话，国政不是更容易造成混乱吗？虽然这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既然是专制政治，关于女性对君主可能造成的影响力，帝国的高官们还是得小心谨慎处理才行。和西达一样，或者更甚于西达，对莱因哈特拥有影响力的格瑞华大公妃安妮，为了参加弟弟莱因哈特的婚礼，来到了费沙行星。这是1月25号的事情。在这处充当宿舍的宅地里，有位出乎意料的人物在等着安妮的到来。即将成为皇妃的西达为了表达敬意，已经到这里来拜访她。这是西达和安妮第二次直接面对面谈话，距离第一次大约有2年半了。 大公妃殿下，劳烦您长途跋涉到这里来，真是不好意思。西达，那个时候也一样。到了6月，你就要成为国母了。啊，西达。 是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再一次，我把弟弟莱因哈特拜托你了，因为我只能拜托别人而已。结果，害那个为我弟弟奉献一切的人遭到了不幸。但是希达，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安妮殿下。他指的是吉尔艾斯指挥官，指挥官不幸过世的事，一直使安妮殿下的心情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可是，安妮殿下的脸色。 报告安妮殿下，皇帝莱因哈特陛下驾到。好久不见了，姐姐。 莱因哈特。安妮殿下在15岁的时候，由于权力者的要求而被强行带走，之后经历10年的时间，受到皇帝菲德烈4世的宠爱。安妮殿下是用怎么样的心情来接受自己所遭遇到的处境呢？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能确定的是，如果当初他拒绝的话，那么耀吉尔家可能会从地面上消失。所以。安妮殿下为了保护弟弟而粉碎了他的心，如果没有这位女性，不会有莱因哈特·罗格兰，也不会有今天罗格兰王朝的存在。换句话说，安妮殿下是产生出今天的历史状况的最原始母体了。陛下在前一个王朝以宰相之位掌握大权的同时，安妮殿下便退隐了，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是说， 玛琳小姐，麻烦你一下。 是，陛下。 哦，不，再这样称呼就太奇怪了。你跟朕都已经要结婚了，所以你应该不再是玛琳小姐才对。 是的，您说的对。 从今以后，朕就直接叫你希达好了，所以你也不要再称呼朕什么陛下了，叫我莱因哈特吧。 是，陛下。 莱因哈特。 是，莱因哈特，陛下。 希达这么回答着，心里有一份近似确信的感受，这可能是安妮劝莱因哈特这么对他说的吧。然而，尽管莱因哈特本人这样宣称，日后莱因哈特却称呼希达为皇妃，而希达也称呼自己的丈夫为陛下。1月29号，莱因哈特跟希达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终于到了。 真是的，难得一个大好的黄道吉日，居然这种天气，我都那样向神明祈祷了，神也不给面子。 老公， 嗯。 希达，你真的好美，你过世的母亲看到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谢谢你，爸爸。 马林伯爵，从现在开始朕应该叫你岳父大人了，以后也请您多多指教。 陛下，我终究还是您的臣子，拜托您，请您还是照以往那样叫我马林伯爵好了。 这样啊，那好吧。 你当上了皇帝陛下的岳父，感觉怎么样啊？ 我在此宣布，新帝国历3年1月29日，莱因哈特·罗格兰和希达结为夫妇。 冷静一点，宫内大臣，又不是你要结婚，紧张什么劲儿？ 是。 皇帝万岁！皇妃万岁！ 皇帝万岁！皇妃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皇妃希达万岁！ 万岁！ 万岁！ 这位新娘子真的好漂亮啊！果然，皇帝陛下的身边还是要马林伯爵小姐在，这样比较相配。 老公，她现在已经不是马林伯爵小姐了，你应该要称呼她皇妃希达殿下，这样才对啊。 哦，对呀、啊。 真要老实说的话，妙拉指挥官，我觉得皇帝在结婚典礼上当新郎，这么说可能有点冒犯，只不过是个俊美青年罢了。但是当他站在全军阵头当大元帅的时候，才像是一个伟大的天神一般。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认为即使他当一个新郎也相当的有神威。 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真是可喜可贺，但是对了，由于皇帝结婚伴随的恩赦，使得狼谷的处刑也得以延期，不过不会无限期延下去。 皇帝陛下，臣下有事报告。根据军务省刚才的联络，在旧同盟首都海尼塞行星上发生了反国家的暴动，皇帝陛下，这该如何处理呢？ 难道你就不能等婚礼结束再说啊？何必一定要急着现在报告呢？ 就是啊，这种大喜日子，你做这种事也太欠考虑了吧。 真是的，怎么会在这种时候说这种话？ 真是的，怎么会这样的？ 喜事是可以延期的，但是凶事则没有办法，更何况是关系到国家安宁的大事。陛下，您要如何下裁断，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臣下认为，应该要禀报给您知道。 皇帝陛下，您没有必要为了平定这么一点小小的动乱，就亲自赶赴战场， 而且那里有华伦指挥官在驻守着，万一连他也应付不了的时候，只要让臣等出兵平乱即可。所以请陛下您尽管安心吧。 莱因哈特希望希达能够给他一点意见，但是希达不敢随便说话，这是因为希达已经辞去幕僚总监的职位，现在是皇妃的立场，在公众面前希望尽量有避免过分的言行举止出现。 好吧，这件事情就先交给华伦指挥官负责，但是众卿也要有随时出征的准备。 是 是。 皇帝万岁！皇妃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皇妃希达万岁！皇帝万岁！皇妃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皇妃希达万岁！ 总大主教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见总大主教。 总大主教现在闭关冥想。 哼，又来了，每一次我们要要求觐见总大主教，你都以总大主教在冥想或者在就寝当中不让我们见到他，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忠实的信徒之间不安跟疑惑已经在逐渐扩大了，自从地球的大本部遭帝国军破坏以来，总大主教就没有在信徒面前露过脸了，这么一来的话会在大家心里造成疑惑。 对呀、 啊，对呀、啊， 他为什么不肯见我们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能让我们见到总大主教，信徒们也会比较安心一点。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见他呢？信徒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像以往那样聆听总大主教对我们的教诲啊！ 就是、 啊，就是、啊， 就是、 啊， 就是、啊。 这两天我听到一个很奇怪的流言，说总大主教其实已经过世了。你们是被这种流言所惑，所以想来证实的吧？ 没有这回事，其实我们只是身为一个信徒，很希望能够拜见总大主教罢了。 这样啊，那就好。现在皇帝莱因哈特已经结婚了，那个当上皇妃的希达小姐也怀孕了，预产期在6月，到时候说不定生个继承王位的皇子。在这种关系到宇宙命运的重大时刻，你们既然集结党徒来扰乱总大主教的心情，你们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呢？ 正因为是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们才想拜见一下总大主教，聆听总大主教的指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总大主教他并不是一部分高位圣职者专属占有物，他是一位赐予我们全体信徒教理和慈悲的人。不论是主教还是区区的信徒，只要是信徒都是平等的。 对对啊，对啊， 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 平等的。 啊，总大主教， 总大主教， 舍弃地球的人统统去死光算了，那些认为断绝了自己的根还能活得下去的愚蠢家伙。德维利主教是我的心腹，大家一定要遵从他的领导，这样就能够抵达成功的彼岸，那么恢复我们地球光荣的日子也就接近了。 啊，是 是。 一群笨蛋。 宇宙历3年1月29号，皇帝莱因哈特·罗格兰迎娶希达·马林伯爵小姐为皇妃的这一天，潜藏在宇宙里阴谋动乱的火种又开始燃烧了。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 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燃えて光投げよう 在旧同盟领域爆发的动乱为帝国和一线轮方面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付动乱的华伦向帝国本部请求支援，另外由于反帝国势力方面来邀请，尤里安也做出了决定。帝国跟一线轮方面是否会进入全面对峙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动乱的诱因。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